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但下边之前有趣一样嘢，就话我哋去到咧，咁就好好彩，啱啱就系过年前。我哋临走嗰日咧，就过年前三日定乜嘢嘅，仲有几日嘅。咁样咧，原来佢哋过年咧，我哋话有开门七件事啊。我哋中国人有，佢就过年七件事。咁啊，个领队就同我哋数过晒，但系你一叫我数翻咗嗰七件，我都数唔出啦。好，但系咧，佢话原来咧过七年咧，家家户咧都要摆七样嘢喺屋企嘅。但系咧最有趣一样嘢，其中一样嘢就咩？就下飞机嘅尸袋。咁啊，下飞机嘅尸袋咧，原来仲有一样好笑，就系话原来佢哋咧屋企咧任何家户都有两本书嘅。即系呢个伊朗人、一就一定系古兰经，呢、个唔使讲啦。第二咧就夏菲兹嘅诗集、哦，但系你个夏菲兹嘅诗集咧，佢唔系攞嚟背诵，佢攞嚟做乜嘢？你知唔知啊？ 嗯，唔系背 噶啦， 唔系阿 Ringo 讲。 佢原來咧，差唔多一個先知預言、即係黃大仙靈簽咁 樣。我哋中國都有，我哋叫通 通勝咯。 勝、 哦 哦、原來呢度咧就叫波斯通勝。 哦， 但係佢詩集嚟嘅喎。 哦， 係。咁、因為你知詩歌嘅嘢啦，好抽象噶嘛，你點樣理解都得。 係啦， 咁原來佢話咧，佢即係幾時嫁女啊，幾時出門啊，乜乜咧咁樣咧。通常我哋一打打開咁嘅詩集，是但攣到一頁咧，哦，原來呢個就係啦，攞首詩嚟讀一讀。哦，原來佢就話咧，我哋今日就唔好出門啦，或者我哋今日應該買股票啦，或者今日應該沽咗佢啦，咁諸如此類。跟住我誇張啲啦嚇，即係原來呢個夏菲茲嘅詩集咧係有咁嘅用途嘅。你話誇唔誇張啦？係嘛？好啦，咁啊講到。一樣 Ringo 最喜歡講的了，那我現在交給他講了，就是波斯美女。 波斯美女，我剛才不是說呢，我太太即是向我下跪呢，就是我第二個最多 like、第一個最多 like 就是波斯美女的合照咯。由宏觀啲講啦，即係呢次最大嘅感受咧，除咗 我以為最大收穫添， 最大感受啊！咁我哋冇聯繫啊嘛，冇 email 聯繫啊嘛，我哋有啲團友就同佢哋有曬聯繫啊嘛， 哇！ 咁團友就女團友啫。感覺嚟講咧，即係一個波斯文明咧，即係延伸到今天嘅伊朗咧，即係我感覺嚟講咧，就可能八個字形容。 嗯，好， 天災人禍。 好、 天災我哋就係由三四千年前嗰個水土流失，因為佢以前嘅描述咧，好多地方係好富裕嘅，好豐裕嘅，即係水土流失。 係啦，沙漠化。 沙漠化啦，呢、這個即係大自然。 大自然啦，亦都有人為啦嚇，農業啊，過分啦、 但是我們最感受深的呢，其中我們有幾條河啊，幾多八孔橋啊， 33孔橋啊， 33孔橋那些是全部乾曬的。 它本來的景點的賣點就是個倒影， 沒錯啦， 去到什麼倒影都沒 有。我們去到什麼水源博物館啊，堪兒井 啊，它很出名的，它說堪兒井其實是他們發明的，我們去新疆看那些呢是它傳過去的堪兒井， 都是這幾十年，它說即很零零，即 是的， 很清晰地在這幾十年來說突然間完全即消失 乾了， 水源消失了。這些就是跟我們一路說倡議的氣候問題啦， 要對抗這個氣候變化 絕對有影響啦，這個就是天災。咁人禍其實我哋頭先已經講咗啦 ，Eddie 都即係宗教上嘅人禍啦，同埋嗰種種族啊，即係任何一個偉大嘅民族嘅歷史咧，你都見哇呢一個朝代就殺曬嗰個朝代，個 The Great Alexander 即係亞歷山大帝， 咁嗰個亞歷山大帝係最慘噶啦， 到嚟又殺曬佢哋， 蒙古又啊又 即係呢個就係人 奧圖曼啊，咁啲實有噶啦，即係等於即係中國咁咯，其實但係佢比中國仲慘嘅，因為咧以天然屏障嚟講咧，中國東面南面係海。 是 吧，北面呢就最败家伙的了，就是那些游牧民族，但是西面呢其实都是沙漠嘛，即是新疆啊西藏又不会打我们那么大的，所以中国最主要就是北面，所以就整了个长城出来咯，是吧，虽然是这么说，我刚才讲过了，都有五代十国啊，五胡乱华都很惨，但是呢伊朗呢即是古波斯呢，其实四方八面都可以被人侵略的，差不多，而且是多民族都不了，你刚才讲过了，蒙古人又有，突厥人又有，即俄罗斯人又有，罗马人又有，什么都有的，确实就所以他的十三个王朝呢，刚才讲过了，即有很多唐宋元明清，但都很多都不是他自己参与异族统治的，没 错。 但是喂，现在叫你讲波斯美女， 波斯美女还有八个字嘛，还有另外感受，我想大家会感受到美丽。美麗真係個人好美麗，但唔係話個樣美麗喎。因為我哋去到咧，當然我哋唔知佢過去呢個所謂 宗教的紧迫期的时候的影响最大，但所有人呢即完全是很友善， 很友善， 很热情， 热情， 无论是女性男性都是，男性我们惊惊地，因为看得多的电视的新闻片呢， 哎，比西方 拍你的膊头啊， 是啊， 是啊，是啊，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 英文又挺好的， 成日主动跟你倾偈。 咁男性拍过嚟就梗係驚啦，但係哇啲女性又帮你分享食物啦，嗰啲 有啲成个家庭嘅， 成个家庭 嘅，佢哋咁样嘅，我哋去啲景点呢，譬如有啲大嘅公园啊，有啲家庭喺度 picnic 啊，喺度野餐啊咁样啦，你经过啦，佢净会入你埋嚟呢，叫你食 嘢， 同佢一齐食嘢㗎，影相啊， 佢影相係佢想你做佢嘅镜中人，即係唔係话我哋你同我同你靓影相啦，佢就搵啲游客嚟影相， 好似明星咁， 你知道我哋即係唔係美国啦，可能 系啊 咁我唔知佢对美国人个反感系、 我睇过网上咁讲嘅啲调查呢，其实伊朗人对美国人呢其实个观感呢系正面嘅，佢、只不过呢系憎呢系憎美国政府 ok、 就唔系美国人、但倒返转头呢喺美国嘅民意调查呢，就美国人呢、绝大部分讲七成以上呢对伊朗呢，即是包括伊朗人呢，其实都是有负面的，即是认为伊朗即是有正面的态度呢，好像10%的。咁就是因为美国嗰啲宣传劲㗎嘛，伊朗我哋知唔知部薯仔嗰陣时啊，就係、将伊朗同埋北韩啊即係合埋一齐、叫邪恶帝国、甚至叫流民国家嘅咩啦 ,Rook State 啊。Rook State。呢个 Rook 呢最近甄子丹做嗰套姜文做嗰套呢就叫合道一号嘛 ,Rook One 嘛。所以呢个 Rook 呢就佢亦呢就有一个非常之好嘅。但係当时死人报薯仔即係叫佢哋叫 Rook State 呢，其实就叫流民国家。 Okay、 所以原来合道即係流民，流民即係合道囉。 OK,OK。咁继续。純真咧，好多啲學生咧， 係啊， 追住問我哋， 係啊係啊， 我 好熱情， 梗係英文講好啲嗰啲啦，一定有一兩個代表咧追住嚟問你啊，你又覺得點啊？ 你覺得我哋國家點啊？係啊， 即係好感覺好壞，即係比起我， 其實都好開放㗎。 你就講老餅啦，我就係同樣即係去咁多地方嘅感覺咧，就可以數翻咧，有係其實一個少少有伊斯蘭文明嘅，就係40年前嘅新疆。 哦， 40年前咧，我1979年去新疆啦。哇！又係感覺，即係完全咧一個異族嘅風貌。 係， 嗰啲人咧係好 present。 係， 不過最大分別咧，哇！啲新疆美女咧就唔係從你影相啦，新疆美女就真係跳舞、載歌、載舞，邀請你一齊跳舞嘛嗰陣時。咁即係嗰個感覺，咁你感覺到係好賓至如歸嘅。 係 真係好賓如歸嘅。咁嗰個純真感咧，即係同你喺CNN 啊其他美國嘅媒體講嗰啲咧。即是两个 两回事咯，因为在美国来讲，我哋一话去伊朗啫，我谂阿 Ringo 都有同样嘅经历啦。啲朋友就话：喂，唔系啊嘛，你讲笑啊？去伊朗好危险噶，你够胆咁都够胆去啊？咁样咁，我哋次次都即系一笑置之，而且解释俾佢听啦。因为我哋两个都有朋友咧，以前系去过伊朗，而且咧即系去完翻嚟都系站不住， 站不住 嘛，系嘛？咁啊系好安全噶嘛，吓头先都讲过，啲人又好开放，又好友善，又好热情噶嘛。咁今次我哋亲身经历。即係印證佢哋講嘅嘢呢係絕非虛言。咁、但係確實呢個國家呢始終都係佢係叫做有民主㗎喎、你知唔知呀，嗰啲總統呢係民選㗎喎、叫做有制度。咁、但係呢亦都有啲人嘲笑囉，即係雖然未至到叫做北韓式嘅普選， 差唔多 就伊朗式嘅民主呢，伊朗式嘅普選呢，佢話其實都好多都係操控嘅咁啦。我呢個我就冇即係失 嗱，睇下你有冇瞓覺啦。佢講呢佢上一屆即係呢一屆呢嗰、那個總統候選人咧，犀利啦，十幾個嘛，但十幾個都經過一個遴選委員會認可咗先，咁先俾你嚟選，咁都係一人一票嘛，將啲選出嚟都沿住合心水嘅， 係呢個叫努哈尼嘅，而家第七任嘅總統叫努哈尼。 如果我哋下一屆香港嘅特首選舉咧，都會俾你廿個嚟選，不過可能就係即係 最後篩選定剩少少咁 啊，袁秋啊、袁華啊、袁家班啊嗰啲愛字班咁，個個都唔 happy 咯，即係有咁嘅問題，咁所以即係宗教都係一個好大嘅。 但是呢有些趣致的事我先說，我怕一會不記得說或者時間不夠。趣致的事就是我們去到伊朗發覺很多人特別女士鼻哥貼著塊膠布， 是 我們開頭很奇怪，她不幸那麼漂亮的靚女，但鼻哥當然不覺意撞崩了或者撞損了，但看看喂不是的，整堆周圍都很多，沒理由這麼巧那麼多人撞崩鼻的後來才知道就問那個導遊，那個導遊說其實是其實呢他們是整容的 原来咧伊朗人讲真啦，嗱 伊朗， 你睇下我哋后面几张照片啊，我哋自己又遮住咗啦，系嘛？嗱，我哋自己遮住咗。 嗱，啲比值不啦吓。 我哋睇啲照片咧，其实你上咧 Google Image 又系啦，你打 Iranian women 咁样算啦，系嘛？咁你又发觉咧，嗰啲咪美波斯美女咧，其实都系粗眉大眼高鼻嘅，好靓嘅啲轮廓。咁但其实喺我哋即係亚洲人呢，即係我哋虽然佢都亚洲人啦，当然即係我哋东亚啦嚟讲，我哋觉得佢个鼻已经好高啦，但原来佢哋呢 觉得 仍然唔够高，真係死嘅，佢仍然唔够高，原来佢哋好鍾意呢就係整容再加高，咁先越靓，咁於是整容之后咪要黐住佢呀，但仲好笑嘅就係咁我对话俾佢听，佢话但係呢因为整容呢始终都系唔平嘅，咁唔系个个负担得起嘅，咁於是呢佢竟然发展出一样咩嘢呢、就有啲冇钱整容嘅人呢、都系咁扎加啲甜连块胶布喺度，咁即系话呢当自己然系 就去整咗容， 就复原紧，佢话咁叫时髦喎、 哦， 呢个世界都系 八岁 都有新闻嘅，即系其实佢哋已经靓到不得了噶啦，即系人心不足啊，真系，即系呢个波斯美女， 咁唔系佢哋因为太多竞争啊嘛， 咁啊真， 周围都咁靓，咁你即系又要搞嘢啦嘛， 我都话啦，我几年前睇即系你都极力推荐我啦，就嗰度啊 separation 叫做伊朗式嘅分居，咁啊伊朗式分居咧，我一开头睇嗰阵时咧就话。即系一男一女啦，即系两公婆啦，就闹离婚啦，要分居啦。我一睇，哇，个老婆咁鬼死靓嘅，咁我当时甚至有咁嘅即时反应，我使唔使揾个咁靓嘅嚟做一部咁嘅戏啊？咁样样。但系咧，当我今次去伊朗翻嚟咧，我完全明白啦。其实佢系随便 一般嘅啫， 嗰个系真系， 嗰个系靓，但系即系话原来伊朗咧系即系街头街尾咧，好似咁靓嘅咧，系大有人在嘅，即系唔系吓你嘅。 我帮你讲起电影，咁啊，亦都要讲佢个文化嚟讲咧，即系近代文化当然喺电影嚟讲咧，即系成个中东国家嚟讲，佢真系好突出嘅。 啊，系啊。伊朗电影啊， 佢早期嗰个就系《樱桃的滋味》嗰位大导演啦，好似过身噶啦，系啊，系咪同一位唔知？ 系系， 即系好多早期嘅，系好有名嘅，国际上攞好多奖嘅。 原来佢伊朗嘅电影业系好劲嘅。 近期咧就系啦，伊朗式分居嗰位导演咧， 我啱啱前两日买咗《伊朗式离婚》啊， 好嘢，好睇。离婚啦，分居离婚， 同埋仲 有 一 个 讲咩 《千居》 啊， 《千居》《 千居》啊， 嗱三套我三套都睇咗，我觉得一流。呢个导演你记唔记得？我哋去到佢都。在那些酒店上就 post 出來，一去不能夠，因為特朗普上了場，他就不能夠去到荷里活攞獎， 是啊是啊是啊，剛剛那個奧斯卡金像獎頒獎，那 他就有個人就拿了就拿回去給他，所以就拿了 banner 出來。 其實這個是美國的恥辱，就不是伊朗的恥辱，是不是？根本伊朗就是榮譽來的，其實他是拿了奧斯卡獎的，但是他入不到美國境，你知道死人特朗普，但是呢呢個電影啦，但係體育咧就 Jeppy 熟啲啦， 笑到我碌地 喎。講咩勁？ 唔係佢講過上次， 上次咪講過咯。 交嘛， 唔係跆拳道啊嘛， 跆拳道 係啊係啊。 但我哋睇嗰啲笑到碌地咧，你講啦。 嗰啲係咩嚟嘅？ 我哋咧就話去睇嗰啲伊朗嘅武術啊， 武術。 點知我哋睇成個鐘頭佢都係熱身，咁啊熱完身就我哋以為啊睇到我哋悶曬，都知嚟啦係嘛？佢話啊多謝各位。 啊， 完啦！ 你讲下点样完啦？攋住碌，攋住碌，攋住碌 晕。开头咧就成转转转啊，转到头都晕啊，又做下掌上压啊，然后攞住个铁链揈下揈下，攞住碌棍咁样嚟， 咁就揾到一个沙锤咁样嘅， 系诸如此类啊，咁样真真 所以笑下，举下，咁我哋嗰个。好啦， 因为时间关系咧，其实仲有好多嘢讲下，即伊朗嘅饮食啊，伊朗建筑啊，咁啊都未讲，但系 饮食就真系好 dry 啦， 系都系烤肉多，烤肉多吓。好啦，咁样咧就伊朗之行咧，我谂点都要过一段落啦，系嘛？但系大家听完都觉得好丰富啦，即系冇理由个收视收定插水嘅，我唔相信系嘛？ 再值得去 下一集讲乜嘢咧？咁啊未谂到吓，咁啊下一集见啦。 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